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于9月3号、4号举行。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首先聚焦加纳，来听一个北京女孩给您讲述她前往西非的加纳做志愿服务的难忘经历。虽说只去了个把月，但从此以后对加纳的牵挂却是长久的。然后我们还要关注世界金融的焦点，就是土耳其里拉的暴跌将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哪些后患影响。这一场的暴跌是否已经到头？会给亚洲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呢？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专访了相关经济学家，来听听他们的分析。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让我们聚焦非洲。9月3号和4号在北京将举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这次盛会上，来自50多个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领导人和代表将来到北京参会。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早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就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的新纪元。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非洲3国时曾经说，无论中国发展到了哪一步，中国永远都把非洲国家当作自己的患难之交。如今，中国和非洲之间无论是经贸、文化、科技、教育的往来，都处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密度当中。在这个星期的环球30分节目中，我们将邀请4位北京人为您讲述他们难忘的非洲情缘。他们有的在非洲做过志愿者，有的亲自参与了非洲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还有的把非洲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那里经商几十年，更有作为中国的援非医疗队的医生，在非洲的偏僻角落里无私奉献，收获了满满的非洲人民的深情厚谊。好，今天呢将为您播出第一集《北京女孩郭雨萌在加纳的志愿者故事》。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介绍来了解加纳。位于非洲西部，是西非国家中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以农业为主，黄金、可可、木材是3大传统出口产品。1994年被联合国取消最不发达国家称号。90年代末期，加纳曾经深陷经济危机。2007年，加纳发现了石油资源。2010年实现了商业开采。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从2010年开始，加纳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加纳是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的故乡。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前夕，中国驻加纳大使王世廷表示，加纳是中国在非洲地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2017年中加两国的贸易额为66.75亿美元，同比增长11.69%，贸易额为近年之最。加纳执政的新爱国党政府计划打造加纳东部走廊和西部走廊，振兴加纳的铁路、公路，以新建基础设施为重点，来实现加纳内部以及加纳和西非共同体国家的互联互通。这些政策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精神高度契合，为加强中加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今年21岁的北京女孩郭雨萌，目前就读于美国威斯利安大学，念大三。 在同龄的北京年轻人中，他是极少拥有前往非洲做志愿者经历的。还在美国念高中的时候，他便申请前往加纳做志愿者。当时的随行老师曾经夸奖他，很少有华人学生申请到非洲做志愿者的，郭，你真勇敢。带着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许，带着家人无比的牵挂，郭雨萌来到了加纳。来到这里之后，他才发现原来在这里中国的概念并不陌生，因为在加纳不少建筑包括很多政府的机关都是由中国援建的，当地人对这个东方女孩也非常的友善。我们的记者张瑞丽最近采访了郭雨萌，听她来回忆那一段在加纳做志愿服务的时光。 郭雨萌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对于一个高中女生而言，去加纳做志愿者是一次突破之旅，而在妈妈眼中也是一次冒险之旅。郭雨萌说，当时去做志愿者，妈妈非要陪她一起去， 说服了我妈很久很久，因为我妈真的特别担心，就 是 安全啊、健康方面的问题。然后我妈还说要陪我去。然后我说这种活动还要陪我。 当时有一块的中国的同学吗？ 没有， 只有你一个 中国 的。 就只有我一个。整个项目一共就差不多12个人吧，差不多英国人、西班牙人，就是欧洲那边的。然后不过我是年龄最小的。 这次志愿者活动是跟随志愿者团队一起到非洲加纳去帮助当地百姓，比如给当地人建房子，给他们寻找水源，以及教他们学外语等等。而郭雨萌所承担的任务就是给当地人教外语，还有教数学。 加纳的一个山上一个小村子里教他们踢足球，然后我是负责教英语数学，帮村子里的人们就是给新出生的小孩测量体重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总摸我头发，因为他们那儿就是不让女生留长发，然后特别羡慕我就是乌黑的头发呗，特别短头发，好像就是怕是不是有虫子进头发里。 对对，卫生的问题， 那卫生条件不太好。 与郭雨萌这个当地人唯一见到的一个中国人接触，他们感到新鲜而且感动。 我交到一个朋友，他到现在都跟我保持联系，然后那个村子里完全没有信号，然后我都不知道就是他怎么找到信号，然后还有个手机，然后还有个电话卡，然后竟然还能拨通我中国的手机号，而且就我还告诉他我美国手机号，然后就相当于我在美国的时候他就会给我美国手机打电话，然后我回到中国的时候就会给我中国手机打电话，定期跟我保持联系，然后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因为他太看重了， 他真的很在乎我，然后每一次打电话，然后每次就问我那怎么样啊，你现在在美国还在中国，然后你什么时候还回来什么之类，就这样。 半个多月在非洲的志愿服务让雨萌克服了很多困难，也不得不去面对当地的生活条件以及防疫方面的风险。 就是生病了，感染，然后就全身从头到脚就身上起了各种痘吧，就每天把自己身上都裹起来，然后睡觉都裹着自己。除了健康问题，然后每天要吃一个什么，好像要吃一个药，反正然后剩下还挺安全。 郭雨萌同时也收获到了难得的经历和真诚的友情，千万里之外的相遇是一种奇迹和缘分，而这位北京女孩郭雨萌的也将给她和她的非洲朋友们一生的温暖。 那小孩前些天还有跟我打电话，我还挺开心的是他英语变好了，他现在上高中了，说那天我在那个 Facebook 上还找到你了。我说我说你还去搜我了？他说对啊，他说我还看到你的照片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好朋友现在已经上大学了，还挺开心的。 刚才是北京女孩，目前在美国威斯利安女子学院读大三的郭雨萌为您讲述自己在高中的时候做志愿者前往加纳做志愿服务的经历。虽说时间只有个把月，但留给郭雨萌的启迪和回味却是长久的。他常常会想起加纳那个村庄，那些淳朴的加纳孩子和他们对自己这个北京女孩的真挚情感。随着中国与加纳之间经贸文化往来的不断加深，郭雨萌也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黑头发的中国女孩在那里服务，在那里工作。 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将视线转向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和巨港，激情亚运正在这里上演。赛事之外，观众们也通过电视转播、网络的直播，看到了美丽的印度尼西亚风光。每一次的体育盛事都可以为主办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提振，而印尼政府和印尼亚足委呢，更是对这次运动会充满了这样的信心。据印尼国家发展委员会统计说，亚运会对这两座举办城市雅加达和印尼巨港市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共计可以为两座城市带来大约是 40.5 万亿印尼盾，约合190亿人民币的 GDP 增长。那么对于百姓来说，他们首先感到的就是街头的面貌更加整洁美丽了。好，下面我们就随央视记者一起走进雅加达。 这里是雅加达的市中心，为了迎接亚运会，印度尼西亚政府是花大力气整治市容、翻修场馆，所以现在在雅加达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舒适整洁的生活环境。 本届亚运会也是印尼第二次举办亚运会，在过去几年中，印尼政府集中力量翻新旧场馆，建造新设施，改造基础设施，同时在安保、城市环境卫生、志愿者等领域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据统计，印尼政府共投入了约30亿美元，约合206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来筹办本届亚运会。据统计，亚运会期间有45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1.8万名参会人员、数千名媒体记者、数十万名游客会在雅加达和巨港生活居住至少半个月。这期间，两地的酒店趋于饱和，仅在这个层面就已经为两地政府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收入。 实际上，自从亚运会开始前的两个月，我们接收的这个酒店、车辆、导游的订单就是源源不断。大概粗略的估计的话，7、8月份的订单量会比以往至少翻一番。 对于亚运会给城市带来的经济提振作用，印尼政府也很有信心。印尼国家发展计划部预计，亚运会将为两座举办城市雅加达和巨港带来40.5万亿印尼盾，约合190亿人民币的收益。这些收益分别来自各项活动的举办和经营，以及旅游业等，而未来还将对印尼经济的长远发展起到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土耳其里拉危机。众所周知，过去10多年来，土耳其一直是新兴经济体里的模范生，它先后被高盛等国际投行列入了新钻11国、薄荷4国、零猫6国等等，备受国际资本的追捧。2017年土耳其经济增速高达 7.4%。 然而在8月13号开始，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持续暴跌，到目前为止，2018年全年里拉跌幅已经达到了一半。表面来看，土耳其里拉的危机呢，归咎于美国发起的经济战争。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也和土耳其长期存在的经济的结构顽疾有着密切的关系。里拉的暴跌在国际市场上引发了巨大的连锁反应，像发达经济体的股市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同时南非的兰特、巴西雷亚尔、阿根廷比索等等新兴市场货币都面临着贬值的巨大压力。那么这一场里拉的贬值风波会不会近期能够终结？它对2018年全球经济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这个话题，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了韩国延世大学的金正直教授，来听听他的看法。 우선그경상수지적무역수지가적자가아주큽니다그래서 去年土耳其经常项目赤字，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5%。土耳其贸易逆差以及政治不稳定性是其国际信用降级并导致当地货币贬值的国内因素之一。从外部因素来看，里拉大跌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针对土耳其钢铁和铝制品加倍征收关税，此举加剧了土耳其的贸易逆差，并进一步恶化其经济。最近里拉对美元汇率下跌了约20%。 있다 이렇게 해가지고 지금 리라가 약 20% 정도 폭락하고 있다 이렇게 볼 수가 있습니다. 正如韩国延世大学经济学金正植教授的介绍，土耳其货币今年一直在下跌，主要是由于经济危机。如土耳其巨额外币债务和通货膨胀，更糟糕的是，土耳其与美国围绕在土耳其被拘留的一位美国牧师产生的外交摩擦，更加剧了里拉贬值。美国政府要求释放这名牧师，但土耳其当局拒绝释放。8月10日，特朗普宣布将对土耳其出口到美国的金属加倍征收关税，随后里拉大幅贬值，引发了人们对金融危机的担忧，但人们更关注华盛顿方面可能暂停的贸易普惠制。 普惠制是一项美国贸易计划，通过降低出口关税和免除关税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贸易优惠，129个国家从这一贸易优惠计划中受益。但在美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更严格地筛选受益国。发展中国家现在担心他们可能难以将产品出口到美国，随后面临经济困难，这样的担忧增加了这些国家资本外流的可能性。 유출이발생한다든지이런외환위기위험이좀높아지고있다이렇게볼수가있는거죠 美国已经警告土耳其将考虑将其排除在普惠制名单之外。土耳其大幅上调美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将美国汽车关税税率上调至 120%， 而土耳其法院拒绝释放美国牧师。但如果美国暂停土耳其的普惠制优惠，情况可能会更糟糕。如果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今年秋季被美国取消普惠制优惠，土耳其危机可能会扩散到其他发展中国家。韩国也在密切关注这一情况的进展。 우리나라의경우는뭐경제가그렇게아주좋은상태는아닙니다만지금 韩国经济状况不佳，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放缓。目前韩国仍保持强劲的外部平衡，短期外债大幅减少，经常项目盈余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5.5%， 这与土耳其经常项目赤字占 GDP 的 5.5% 形成鲜明对比。此外，韩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4000亿美元，因此土耳其货币危机未必会给韩国带来外汇危机。 외환위기의위험에노출돼있다이렇게보기에는조금어려운것같습니다 韩国金融当局表示，土耳其里拉危机对韩国经济的影响有限，韩国和土耳其之间的贸易额微不足道，而韩国的外汇储备达到4020亿美元，是世界第九大外汇储备，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率仅为 30.4%。 韩国连续76个月保持经常项目盈余，2015年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保持在 43.2%， 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第七低。但是韩国仍应密切关注外汇市场的流动情况。 경상수지는상당히흑자폭이크고또단기외채도많이줄어 从经常项目盈余、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来看，韩国被认为有效地遏制了外部风险，但国内经济的长期衰退和高失业率可能导致股价下跌，并可能导致外资流出。除此之外，美国正在上调其主要利率，美元走强，韩元贬值。出于对包括土耳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外汇危机的担忧，外国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无风险资产，可能会将部分资金从韩国撤出。外资流出将导致韩元贬值，这将再次促使外汇资金退出韩国市场。韩国应该为其经济可能陷入这种恶性循环的可能性做好准备。 显然受到持续的土耳其货币危机的影响，8月16日韩国 KOSPI 指数跌至15个月低点。人们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担忧加剧了外国投资者抛售韩国股票，在市场上抛售了 2.2 亿美元的股票。人们寻找无风险美元资产，韩元在贬值，而美元在升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表示，土耳其正在重蹈覆辙，可能出现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由于土耳其危机，新型经济体市场低迷可能对韩国经济造成打击，而韩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应该提前制定适当的对策。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2017年的一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 Twitter 上发了一个加拿大欢迎难民的推文。这之后呢，每家边境线上，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就成为了难民源源不断的寻求庇护的这样一个跳板。因为临时住所的紧张，所以政府也只好让一些高校腾出一些学生宿舍来作为难民暂时的家。可是眼下马上就要进入大学的开学季了，学生们要回来上学，这宿舍住不得了，怎么安排下一步的住宿呢？成为了一道棘手的难题。好了，我们就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这个问题的介绍。 特鲁多的联邦政府承诺出资200多万加元，为540名难民申请者提供酒店住房，到9月30日。在宣布这项决定时，联邦政府给人的印象是只管到9月底，从10月份开始，难民安置问题将由省市政府负责。这让加拿大最大省份安大略省政府很不满。新上台的安大略省保守党政府要求联邦政府提供至少2亿加元的费用，解决涌入安大略省的难民安置费用问题。理由是一年多以来，大量外国人从美国一侧越境进入加拿大申请难民，完全是特鲁多自由党政府引发的问题，所以必须由联邦政府买单。安大略省政府说，为了安置大量涌入该省的非法越境难民申请者，安大略省需要至少7000万加元用于为难民申请者提供住房，9000万加元用于为难民申请者提供社会福利，2000万加元用于为难民申请者的子女提供中小学教育。为了缓解以安大略省政府为首的一些省市政府在联邦难民安置拨款方面的不满，特鲁多自由党政府的社会发展部长 Jean-Yves Duclos 接受了加拿大广播公司英语电视网 Power and Politics 节目的采访。 Your government is currently providing some hotel rooms for at least 300 asylum seekers in the Greater Toronto area. That ends on September 30th. What will happen after that? Well, as you know, providing shelter for asylum seekers is not an option. It is a matter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obligations. And to do this effectively, we need the collaboration of everyone. 这位联邦政府部长在回答问题时首先强调，为难民申请者提供公平的审核机会，并在等待审核期间为难民申请者提供安全卫生的生活环境，是加拿大的国际义务，是按照国际法加拿大必须承担的责任，而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为此，加拿大联邦政府和省市政府需要合作应对难民问题。 The federal government recognizes that greeting and hosting asylum seekers imposes a burden, an important burden on social services and housing services across Ontario. We will assume fully that responsibility. At the same time, we'll expect everyone to be a full partner, to be fully present around the table when it comes to addressing at the best possible cost those housing needs. Jean-Yves Duclos 在讲完上述道理后表示，联邦政府知道省市政府为安置难民要花不少资金，特别是在住房和社会服务方面占用不少资源，联邦政府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但需要省市政府的合作。Jean-Yves Duclos 在回答加拿大广播公司英语电视台主持人有关9月30日之后谁来负责安置暂时在酒店居住的难民问题时表示，联邦政府不会在10月1日之后就撒手不管，而是会继续承担自己的责任，提供联邦政府应该负责的资金，但需要安大略省政府的合作，就像联邦政府与魁北克省政府的合作模式一样。 Does your government have an estimate, though, of how much you're willing to spend to that end? As I said, we will have to work and we'll need to continue working respectfully and effectively with all partners, including the province of Ontario, who we welcome to the table. We need their presence to be as effective as we have been with Quebec, for instance, in the last few months. That's when and how taxpayer dollars are used most effectively. 加拿大联邦议会官方反对党保守党抨击自由党政府在难民问题上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完全没有长期性的解决问题的计划和相应的预算。